这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愿环绕着你，夏日冬生灿烂无比。日出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在沉睡悄悄地流，将那星辰就永久。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，三百六十五个祝福，始终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，我的心每天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夏日冬生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在沉睡悄悄地流，将那星辰永久永久，将那星辰永久。短无心心

就星光点点，紧紧跟在你身边，但愿世界别改变。多希望留住时间，让它停在这一天，像微像一阵轻柔缠绵。对你的爱就是永远，希望你了解，爱情神话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。不管距离多么远，把你刻在心里面，向你说声我爱你，直到永远。 想不想你，很久以来都不敢

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

羞涩的你，何时并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？ 让我在每一个夜里被 爱是我不懂拒绝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。